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 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新不了情，作词黄玉，读歌人子阳。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

竟然会哭得像个小女生。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，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。 情这么伤。原来爱情是这样，这样峰回路转，泪水明明流不干，下了眼还要再爱一趟，有一天终于打完思念的一场战，回过头再看一看，原来爱情下次还会不会这样？

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我想要你。